的微笑，你明白就很好。 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，拥抱地球，闪耀在我的星球，写下惊叹号。有了你，世界像块电报，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。 爱等你的依赖，不后悔。 是说了拜拜。每天敲门的那一天，花落的那一天，消失的那一天，我怎么看不见？消失的下一天，我好像在。想到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，会等待还是离开？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，但偏偏一阵间打到我看你不见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，心里头 心里面宁静的夏天。 做样的天长，要你很想

痛，悲伤坚决不放手，开始纠缠之后才有悲伤放大了自由，你的抱怨太温柔，感情又痛又相守， 谁甘心就这样彼此

Let's celebrate. put you in a trance. 只剩我得到这个苦练，再苦练，经过一生看不见。

别像我心所想，月儿投射在我的肩膊上，夜行流浪未怕伤心更伤。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，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飞过干脆，爱就是超快感利落干脆，没有人会作对，没有时间浪费，做好准备心跳起飞，不放弃不撤退，每次爱的机会心在飞心在飞，我干脆爱就是超快感利落干脆。 工作生活的压力往往会让我们忘记了微笑，一个简单的笑容也许会带给自己和身边的人一天的好心情。我是蔡淳佳，我在 FM 九六九提醒您，生活中别忘了微笑哦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哟，